中大保安部案指，大約七至八人在近大學站的位置企圖毀壞圍欄，期間懷疑曾經潑灑粉末之後逃去。警方當日拘捕一名男子，今個月25號再拘捕三人，另一人在今個月26號到警署自首。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菅義偉在日本時間凌晨通電話30分鐘，是拜登就職之後的首次。兩人討論到加強兩國同盟關係，以及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又確認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尖閣諸島，即是中國稱的釣魚島，又說會在應對疫情和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上密切合作。欧盟要求阿斯利康药厂从英国的生产线供应更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阿斯利康早前表示，今年首季只能够向欧盟供应合约定名疫苗数量的一部分，问题和药厂设于欧洲的生产线有关。欧盟不满阿斯利康的做法，认为阿斯利康可以透过其他生产线填补对欧盟的疫苗供应短缺，以履行对欧盟的承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22，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282， 人民币 6.485，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21， 澳元对美元 0.76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101 点，跌5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8.4 美元，卖出 1,840.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咯，龙尾就喺彩怡花园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啦。龙翔道天桥去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咁太子道东去观塘咧都受影响，龙尾喺彩怡花园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另外反方向，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人的眼角膜一共有五层细胞，面层表皮磨损一般很快可以复原，但是如果受病毒又或者细菌感染，可能会变成角膜溃疡。想知道怎样预防角膜溃疡，请留意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古早味蛋糕、 毛巾蛋卷、 自家製菠萝包、 气炸锅茶碗蒸、 无水海鲜煲啊！ 各位居家厨神，疫症期间你又钻研咗啲咩拿手菜式？电视节目《我煮场 Cooking Family》 系煮啊食个煮啊！ 王邀星级家庭挑战擂台，下厨比拼自家味道，让观众感受家常小菜嘅温度。 星期六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28日，北角东发大厦或有垂直传播，C 座六七室单位居民撤离， 新增60宗确诊，本地个案占57宗。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群组感染， 习近平视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表示对香港第四波疫情很担忧。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定位气候变化为国安外交优先处理事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8:10啊，1月28日星期四嘅朝早，喺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萧乐文同大家主持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外面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5%。另外有一个嘅警告信号嘅，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嗱，抗疫咗成年啦，特首林郑月娥咧，今年咧就会首次用一个视像嘅形式咧去述职嘅。咁啊，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咧喺北京咧系分别咧系听取呢个嘅述职报告啊。咁啊，见到咧习近平主席咧就讲到香港咧爆发新冠疫情嘅第四波，咁对于市民生命安全同埋身体健康咧造成比较大嘅威胁，亦都咧俾大家咧喺工作啦、生活上面咧系造成好多嘅困扰，好关心同埋好担忧咁样。中央咧已经系将继续一切，并且系已经咧系将一啲必要嘅措施咧系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咧系抗疫嘅。咁啊，特区政府亦都系发稿就话林郑月娥系感谢中央对香港嘅关心同埋支持等等。嗱喺述职期间咧就亦都讲到头先啦一啲香港嘅疫情。咁另外咧香港自己嘅情况系点咧？寻日啊就除咗九龙区啦一啲嘅爆发疫情嘅情况啦，喺东区嘅疫情咧都见到开始系浮现紧啊。其中咧寻日大家就比较关注喺北角咧东发大厦有8户，咁夹埋系13个人咧，系确诊或者系初步确诊嘅。咁其中有几户咧，仲系集中喺咧呢一座大厦嘅6、7室嘅。咁啊，专家咧到场睇过咧，就怀疑呢一啲单位咧都系有共用天井嘅关系啦。咁嘅佢哋嘅关佢哋嘅天井咧都系比较特别嘅，系四面咧都系完全围封住嘅。咁怀疑咧，因为咁样咧系出现一个垂直传播嘅情况。咁而家咧全栋啊15层嘅6、7室嘅住户咧都要是撤離是檢疫的。對於東區的疫情爆發，整體過去2個星期東區都有超過20棟的大廈有確診的。上星期就有30多宗，18區來計的話就是僅次於油尖旺和深水埗的。你自己會不會都是東區的居民呢？有沒有留意這個疫情的發展呢？另外剛才都講到了，在這一類的舊樓的天井四面都圍封，你屋企有冇啲類似咁嘅情況咧？或者對於天井嘅衞生問題啊，喺疫症之下，你會唔會特別都關心多一啲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講下你哋嘅睇法嘅。電話旁邊咧，請嚟東區區議員係錦屏選區嘅李宇順，早晨。 早晨，趙生。 早晨，李宇順。咁啊，講下而家就有一啲嘅住户要撤離啦，其中係東發大廈 C 座6、7號單位嗰啲居民要撤離，最新情況係點啊？呢個？ 其實要撤離啦，咁樣就琴晚即係去到半夜都仲安排緊撤離嘅，因為其中咧都有啲嘅情況咧，就係啲長者係唔得便，咁樣就需要即係要特定嘅人士去 escort 佢離開咁樣啦。咁我自己都接到呢個就係一位長者婆婆咧，佢就因為係長期要卧床嘅，咁已經喺強制檢測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冇派到人上去做，不係幫佢做抽嘅檢測，因為佢自己係完全係自己嗰、那個未必係跟到指示去吐出呢個深喉唾液嘅做檢測啦，所以佢係需要人上去做抽樣，但係其實成個安排咧，強制檢測入邊咧都冇任何嘅職員，包括。無論是防護中心，無論是衛生署的民政署，或者是承辦商咧，都冇任何職員去上去幫佢，咁令到家屬十分之彷徨。 咁但係你哋有聯絡過，即係相關方面，咁對方係點樣答啊？即係佢的確可能行動不便，又做唔到一啲強制檢測喎，早前。 咁點處？ 係啊，咁民政處咧有幾個答法嘅，咁我打咗真係打咗好多次電話俾佢哋唔同嘅職員啦。咁第一答法就係因為佢哋話民政處人手唔夠又處理唔到。咁第二次答法就係話係衞生署去做嘅。即第三次答法就係話原來檢測嘅承辦商咧先至係會處理嗰、那個。咁去到最終我得悉到咧，原來最尾都係無償去處理啦。 咁啊，頭先就講到有一個嘅咁嘅個案啦，咁但係整體嘅撤離嘅情況係咪撤離曬㗎？而家嗰個譬如講到一啲長者係咪都即係有人去處理佢哋，帶佢哋去一啲檢疫嘅地方咁樣？ 係啊，都係有旅遊巴去接送啦，同埋有人手去安排佢哋落樓咁樣去俾，即係幫佢哋睇住佢執完行李之後就上旅遊車，就去咗竹篙灣個檢疫中心咁樣啦。咁大致上去到琴日凌晨都處理得七七八八應該。 见到而家话六七室嘅居民咧就要全部撤走啦，但系见到咧，其实隔篱喺五室八室咧都喺隔篱嘅啫，而且佢哋系同一个方向嘅。你自己观察有冇嗰啲风险喺度？ 其实因为东发大厦咧，佢六个天井咧系由 B 座、C 座同埋 D 座咧一齐共用嘅，所以咧而天井之间个位置的确系比较窄，所以可能唔同单位厕所之间咧，即系大家如果有一啲嘅病菌啊，或者系抽气之后如果有病菌经由一啲气体传播咧，其实有呢个咁嘅可能咯。咁样加上其实天井一直以嚟都是一个卫生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我知道我自己办事处都收到不少的投诉，说觉得即住户觉得有臭味啊，同埋觉得即有卫生的问题，有人抌垃圾落去等等咧，其实都是比较难去规管的一个地方，所以亦都是比即令到居民很忧虑，就是呢啲嘅天井位置会唔会就系令到病菌喺度传播的地方呢？另外其实圍繞住呢個大廈咧，其實有啲嘅私家街一直以嚟，可能衞生上邊都係比較少有公共資源嘅介入去幫手去做定期清潔嘅。只不過係有個案出現咗之後嗰一日咧，就會有人入去，有衞生署會派人入去私家街度清洗，或者環署入去清洗。但係平時嘅保養同埋平時嘅一啲嘅衞生嘅維持咧都係好依賴一啲私人嘅商户啊，同埋一啲嘅即係業權擁有人咁去做咯。所以喺呢方面咧，可能呢個就係舊區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係私家街嗰個衞生情況咧，其實令到咧可能大家入到嚟見到有啲嘅垃圾啊、煙頭、口罩啊，其實可以抌喺垃圾桶以外等等嘅地方，都好耐一段時間冇人去清潔咁樣咯。系啦，咁呢个系整体环境上边嘅咁一个情况，系啦。 头先你讲到咧话，嗰啲天井咧都唔系净系 C 座居民嘅，会同 B 座嘅居民共用啦。佢哋自己亦都有，即系头先讲到呢一只围封式嘅天井嘅。咁佢哋又担唔担心咧？如果大厦入边有一啲确诊嘅居民，有可能头先讲到专家就话可能怀疑系一个嘅垂直传播嘅方式啦。其实佢哋系咪都担心？但佢哋有未有撤离嘅即系行动要需要做嘅？ 但佢哋係擔心嘅，所以有居民都有主動咁樣去問我點樣去做檢查啊，同埋即係有主動咁樣去，甚至乎咧，琴晚已經我留意到有啲居民係執行李離開咗個居所咁樣嘅。咁的確係大家都好意識到，其實天井係一個好大嘅隱憂嚟嘅，因為呢個舊樓嘅設計就係咁樣樣，係啦，同埋亦都應該關事嘅，就係因為其實喉管而家政府仲未有個質素嘅規管咧，所以如果有任何喉管上面的工程和修整咧，其實都很靠市民去，可能找一些普通的喉工咁樣去做，但係就未必係令到大家都安心是合資格咁樣咯。所以如果有任何嘅即係污水喉有一些嘅滲漏啊，或者係有啲破裂的話咧，其實再加上天井一個咁樣嘅特性咧，其實大家都會十分之擔心。 即整体来讲，譬如东区啦，你自己觉得那个的卫生情况，刚才你讲到啲私家街的情况呢，有没有说再针对部门可以再怎样做得好一点，这个卫生情况方面？ 其实在疫症期间呢，部门其实应该要再去调派一team的人手，要去专责去负责一些旧区里面的私家街。因为私家街就是正如我刚所讲，就是很多事后都好依赖一啲私人业权拥有者去做一个定期嘅清洗同埋卫生嘅维持啦，但系呢样嘢系唔够嘅，因为嗰个嘅清洁嗰个嘅标准同埋个质素上边咧，都需要有一个一定程度上面嘅规管啦，系啦，所以我好希望即系疫情呢一段时间，政府能够派多啲人手去真系主动定期地去进入私家街去清洗，因为净系靠出現 case 之後嗰一日去洗咧，其實係絕對唔足夠嘅。呢個係一個長期維持衞生情況的一個需要嚟嘅。 另外咧，就住強制檢測 L， 我都有少少意見咧，就係政府部門喺協調上面咧，都係仲未即係做得好，令到居民好安心啊。包括去設立呢個嘅臨時嘅檢測亭嘅時候咧，其實今次喺東北大廈施咗呢個檢測亭，設立咗喺第二個大廈嘅門口嘅。呢個係令到好多居民好擔憂，就係點解即係會喺呢度做咧？但係偏偏政府係冇一嚟冇諮詢啦，可能佢好倉促啦。另外就係冇向居民去解釋點解要喺嗰個位置嗰度設立，佢考慮嘅因素係啲乜嘢嘢咧？係呢啲係帶嚟一定程度嘅恐慌咁樣咯。 我想問而家報道亦都講到啦，即係東發大廈都涉及一啲劏房嘅，呢個對嗰個衞生情況有冇影響，或者劏房本身喺你哋區內嗰個情況係普唔普遍？ 東發大廈係的確有唔少劏房嘅，係啦。咁劏房我自己接獲嘅求助係可能包括一啲佢改變咗個用途嘅地方，包括可能廚房嗰度有啲嘅設施嘅接駁係改變咗用途，令到出現咗一啲影響。第二個單位嘅一啲嘅問題啦，咁我都接獲到唔少嘅一啲滲漏嘅個案咧，係源自劏房嘅單位等等嘅。咁樣但係而家我聽即係睇翻教授袁國勇講，其實佢都未有證據去講係同劏房會有關係今次嘅爆發，所以天井會係比較多少少去值得留意嘅一個嘅特性多啲啦，應該喺呢個個案嘅情況底下。 剛才你講到話，即係有啲強制檢測嗰啲配套咧，我見到袁廣教授就話強制檢測嗰個令咧生效以嚟咧，得一半嘅居民咧喺東發大廈私座咧係做咗個檢測，做咗200多個。其實係咪啲居民都未必好願意係做呢啲檢測？你自己觀察？ 我諗就因為佢做檢測嘅途徑，除咗落去呢個臨時檢測亭咧，仲有其他嘅途徑嘅，仲可以去交一啲嘅新聞佢液嘅樽啦，同埋小朋友一啲糞便收集嘅樽咧，去俾醫管局嘅診所去做一個檢測。而醫管局嘅診所咧，其實偏偏佢用嗰個時間係耐過臨時檢測嘅亭啦，咁可以可能2至3日咁樣啦。可能呢度有部分嘅人嘅檢測嘅結果仲未出，可能仲未計算在內嘅。另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嗰、那個醫管局門診收集嗰個樣本嘅時間咧，係的確係好令一啲即係好困難去就到個時間，因為佢開放時間係9點至1點，同埋2點至3點咧。呢個時間係可能好多會翻工嘅一啲嘅街坊咧，都未必係可以好把握到喺呢個咁刁轉嘅時間之內去交到一個深核唾液嘅樣本過去咯。咁呢啲可能會拖延咗個測試嗰個嘅效率，但系咧，我亦都知道，其實去到28號，即係資助嘅測試嘅 deadline 咧，其實今日民政處都會逐家逐户上門去拍門去確定各個住户係咪真係有接受過檢測咁樣嘅個措施會做嘅，將會係啦。咁我稍後都會跟進。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東區或者北角咧都有相當部分係一啲舊樓區啦。咁啊見到九龍嗰啲舊樓區咧，就係劃佢做指定區域嘅。你自己覺得需唔需要喺東區劃指定區域啊？甚至係有一啲受限區域咧，強制啲居民係做檢測啊咁樣？ 其實政府用指定區域同埋嗰種特集式嘅一種封區嘅手法咧，係好令人擔憂，因為大家睇到佐敦呢個例子咧。令到好多居民嘅生活好不便啦，供翻唔到啦，同埋一啲區內嘅商户係即係冇賠償啦、血本無歸啦等等呢啲情況，大家係琴日第一時間好多居民問係咪會封區等等。咁呢啲咧，其實就係政府佢自己去點樣去衡量究竟封區嗰個嘅情況個必要性係咪對於嗰個疫症嘅傳播嘅現實咧係相稱係啦，因為封區的確係限制咗市民進出嘅自由同埋即係經濟活動等等嘅自由係啦，咁點樣去拿捏咧？就要去睇究竟封區嘅成效係咪真係能夠達到啦？係啦，如果嗰個成效係好低，或者係嗰個可預見嘅即係成效未必係能夠達標嘅話咧，咁就未必係用呢個方法去做啦。 Okay. 好，唔該曬李宇信。咁李宇信咧就係東區區議員，係錦屏選區嘅。咁啊頭先講到東區嗰個情況咧，就係過去兩個星期有超過20棟嘅大廈咧係出現確診，上個禮拜咧就錄得30多宗嘅個案，就話係即係十八區嚟講咧係僅次於油尖旺同埋深水埗嘅。不過據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分析咧，就1月20號至到26號期間咧，400多宗嘅列出住址嘅確診入邊咧，有37宗咧係嚟自東區。 區嘅。除了講東區，另外都講下另一個區，紅磡區之前就亦都新增了做指定區域啦。見到紅磡的永明粥店啊，尋日就話是有六宗的確診，有一宗是初步確診，咁佢都是屬於指定區域的範圍嚟嘅。咁啊，而家話呢啲確診都是員工嚟嘅。咁另外就喺尋晚咧都公布了新增20棟的大廈咧係喺呢個強制檢測入面，紅磡區就佔了11棟大廈，都是因為污水樣本是持續陽性而要做一個強檢的。對於區內的長生店、殯儀行業入面都幾多這些數目，他們有沒有影響呢？請來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殯儀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吳耀堂，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吳耀堂。先說一下，現在紅磡劃出了一個指定區域，對你們的營運來說或者行業來說有什麼影響？ 有個很擔心的，因為現在劃那個區域都很闊的嘛。 嗯， 佢就包含晒我哋有60多间长生店咧，就喺呢个区域入边。咁佢哋每日咧都要处理50-60个遗体，要送去火化场啊，或者土葬坟场噶。 嗯， 咁佢哋个工作咧就每日都系翻去攞齐晒嗰啲用品啊、棺木啊、文件啊，咁咧就会出动啦。咁然后就處理咗佢，咁然後先要完成咗家屬嘅委託啦。 嗯， 咁你睇到依家封區嗰個情況咧，佢一話嚟封咧，就乜嘢都唔可以攞走噶啦。 嗯，而家未封啦，不過你驚話會封噶嘛， 係嘛？係啊，咁、但係唔知噶、你睇而家嘅情況，如果好多棟大廈都有事，咁佢就會封街噶啦。 嗯嗯嗯。 咁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咧都知道呢件事，咁點樣可以令到我哋能夠？即係有個酌情權，可以喺咁嘅情況下，可以攞到啲文件同埋用品去處理到個遺體咧。咁呢個咧就係最重要嘅，因為點解咧？你錯失咗嗰個日期，咁就唔係話時間、金錢可以修補到嘅。主人家嘅傷痛啦，你點俾翻一個期佢做咧？咁呢個係相當困難噶啦。 嗯。 咁我哋而家最大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冇部門同我哋商量過，咁我哋究竟點做呢？好似昨晚咁，有啲業界行家都嗱嗱聲搬啲嘢走，咁你搬多幾多日呢？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最擔心嘅問題啦。 佢哋搬啲咩走啊？但係即係可以搬走咩？你第二日可能都要有啲出殯嘅過程啊，要用嗰啲嘢。 冇錯啦。咁我哋住，譬如我聽日知道我有3個 case 嘅，我咪車咗嗰3副棺木啊、用品啊、同埋啲文件啊，離開咗間鋪頭先咯，係嘛？佢突然間半夜嚟封，咁我聽朝早點攞到啲嘢去做啊？ 嗯， 係嘛？咁所以，咁我哋攞得一日，攞唔得2日㗎。 嗯咁你暫時就即係都係每日咁樣做住呢一啲行動先啦，即係個準備就係呢一啲咯，係咪？有冇第二啲方法去準備咧？有？ 冇方法。 嗯， 可以有資源做到嘅，我哋就咁樣做。有啲公司佢冇咁嘅資源嘅，佢根本冇可能做到。咁亦都冇方法。我哋而家唔知政府幾時封街噶嘛。 唔知會 唔會啦。咁希望政府咧同我哋講，希望唔會啦。喂，如果有封街嘅情況，等於好似佐敦嗰陣咁，去奔喪啊或者登基啊，佢都俾個酌情權噶啦，可以攞翻啲嘢，咁就足夠啦，係嘛？ 我見你哋係咪話想有個通知期啊？即係預先通知你哋定係點樣？ 我相信政府又好難嘅，佢係要保密。咁你我哋協助佢，我哋會大家會協調嘅。咁真係你嚟封咗條街，我間鋪頭要攞些少嘢走，你俾我嘅職員入去攞咪走咯。咁就解決咗個問題㗎啦。 我見而家咧，其實殯儀館咧，幾間殯儀館嘅範圍咧，就唔係喺個指定區域嗰度嘅。嗰、那個影響係都大啊，即係唔喺指定區域嗰度嘅。即係就算封都未必可能係封指定區域外面噶嘛。咁嗰個機會有幾大咧？又 所以大家都唔明白我哋嘅工作環境啊。嗱，因為而家咧接遺體去殯儀館咧，就喺醫院接咗遺體翻殯儀館啦。咁我哋嗰幾十間長生店喺呢個區域入面嗰啲咧，家人委託我哋辦事咧，係包括埋棺木啊、壽衣啊、接送遺體啊咁噶嘛。咁有啲咧喺醫院出殯噶嘛，唔經殯儀館嘅。咁呢個喺醫院出殯個 case 都屬於好大部分嘅。咁嗰啲就唔會車個遺體翻殯儀館嘅。 是当日我们去医院直接拿了遗体，家属拜祭完就去火化场的 了。 嗯。那些就会每日都在公司出发的嘛。 是。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了。嗯， 最後好快啦，短短想問一問咧，就係、是之前咧，譬如油麻地嗰個嘅封區行動咧，都係揀譬如夜晚去到第二朝清晨嘅啫，即係影響個時間短啲嘅。如果真係喺紅磡做嘅話，呢、這、一個影響嘅時間會唔會相對好啲咧？又 啊，當然，如果佢能夠喺夜晚到聽朝六點幾解封，冇問題，唔會影響我哋。 嗯。 但係如果嗰啲單位多，佢一日做唔曬啦。 嗯。 點算咧？ 嗯。 係嘛？就係擔心呢個啊嘛。 OK， 好啊，同阿吴耀堂倾到呢度。吴耀堂咧就系殡仪业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嚟嘅。头先有讲到咧红磡区嗰个疫情嘅情况啦，嗱而家咧就未话红磡区有一啲嘅受限区域啊要围封嘅，不过佢哋担心如果咁做嘅话咧，对于殡仪业界啊、长生店等等咧都会有一啲影响嘅。咁另外亦都头先讲到东区嘅情况啦，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讲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校园今个月十一号发生涉及袭击保安员同非法集结的案件，日前涉嫌非法集结同袭击他人，意图导致不作出某些行为，被捕的四名男子全部获准保释候查，二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事发在今个月十一号，中大保安报案指大约七至八人在近住大学站的位置企图毁坏围栏，期间怀疑曾经泼洒粉末之后逃去。警方当日拘捕一名男子，今个月25号再拘捕三人，另一人在今个月26号到警署自首。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到国务院履新，他说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形容双方有竞争，但是亦都能够合作。舉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合作，符合兩國利益。但他說中國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的看法未有改變。布林肯向員工發表講話的時候承諾修補美國與全球夥伴的關係，並且會向國際展示美國可以擔當領導角色。他又說已經要求哈利·勒澤德繼續擔任美國駐阿富汗和平進程特別代表，形容對方的工作至關重要。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前國務卿克里在另一個場合表示，不會在氣候問題上以其他條件和中國交換。美國總統拜登的管治團隊首次召開新型肺炎疫情簡報會，抗疫小組官員警告，若果處理不善，未來四個星期疫情最多可以奪去90,000名美國人的生命，又說當局會致力改善疫苗運送和接種計劃。美國累計超過2550萬人確診，至今大約427,000人死亡，兩個數字都是全球最多。抗疫小組由拜登領導。抗疫小組由拜登領導。報導指拜登政府的做法和前屆政府形成鮮明對比，因為前總統特朗普會毫不猶豫說出未經證實的想法，對公共衛生官員的科學意見構成嚴重影響。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說，民眾若果要離境，必須先交代出行原因。彭黛玲在提交國會下議院的文件之中指出，在英格蘭地區實施的封鎖措施表明民眾應該留在家中，除非有合理原因外出，又強調去旅行不是合理原因。他又對國會議員表示，打算出境的民眾必須證明自己的行程不會違反抗疫居家規定，營運公共交通工具的公司會協助檢查工作。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4，瑞士法郎0.89，加元1.283，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2点，跌4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1美元，卖出1,839.9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報告觀塘道一帶嘅交通啦。較早前咧，觀塘道去油塘方向喺平石村對開嘅慢線咧，就發生過意外事故。咁啊，現時意外事故清咗場噶啦，不過就仲係多車啦，龍尾去到鑽石山附近嘅。觀塘道油塘方向喺平石村對開，較早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場，不過多車，龍尾去到鑽石山。隧道嘅情況。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附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单车馆。咁新界方面咧，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多车嘅，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就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多车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喺福亨村嗰段都系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现正努力咧，响入境嗰度防疫，加强检测，但面对无日无之嘅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 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 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同心合力，消除呢个隐患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又系我赢谜题啊！其他啲同事都唔知点搞噶。 喂喂 ，Ada， 恭喜晒你喎！ 客气啦， 你第五个礼拜冠军啦， 侥幸啫。 够啦，两位前辈，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其他咧未赢过嗰几位同事，继续努力啦！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2021年1月28日，北角东发大厦或有垂直传播，施助67室单位居民撤离。 新增60宗确诊，本地个案占57宗。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群组感染。 习近平视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表示对香港第四波疫情很担忧。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定位气候变化为国安外交优先处理事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昨天政府就公布香港是新增超過20棟的大廈是需要這個強制檢測的。但如果現在要將一棟大廈是否納入強制檢測的名單呢，除了就說大廈有兩宗的個案或者指定區域裡面是有一宗的個案之外，另一個的指標就是政府透過一個污水檢測，就是發現樣本如果是持續有新冠病毒，那就會是納入這個強制檢測的名單。整個做法是怎樣呢？究竟怎樣判斷個別的大廈是否有一些病毒是他們的病毒來源呢？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傾，有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早晨。 早晨，蘇立文。 早晨，黃錦星局長。想問一下，現在那個的污水病毒監測計劃其實那個運作是怎樣的？ 今天剛剛是這個彩雲二村豐澤樓，在上個月剛剛就是12月28號呢，政府因為看到那個污水樣本持續陽性呢，是第一次發出一個強檢令的，是啊，剛剛是滿月啊。咁咧，嗰個做法就係話，大家明白咧，依一個係全球嚟講，香港做依一個嘅研發咧係創新嘅嚇。咁嗰個研發咧係嗰個合約咧，就當時係一個研究啦嚇。咁就係十月開始嘅上年嚇。咁就啱啱係當時第四波嘅疫情啦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由實驗室嗱點樣去香港試行咁做。咁當時咧就喺彩雲二村嚇，就係有一棟樓係有確診嘅。咁我哋都喺附近，即係左右兩座樓咧，都係做一個污水嘅監測。睇到咧，譬如豐澤樓，佢當時係完全冇確診個案嘅，咁但係一個污水樣本係持續陽性。咁所以當時我哋同即係衞生當局一齊諗啊，係唔係要出一個強檢令咧？咁當時覺得係應該係咁做嘅，基於個科學嘅一個原則。咁終於喺29號咧，就喺豐澤樓咧揾咗三名嘅初步確診者啦。跟住咧就喺另一座樓，就係呢個啟輝樓。在30號亦都係咧，因為呢個污水樣本持續陽性咧，政府係出另一個強檢令，跟住喺第二日咧又揾多一個即係一個確診者嘅。咁但係咧喺豐澤樓咧做完第一輪嘅強檢令，所以係清咗人之後咧，都發覺咦點解個再做一個污水監測仲係陽性喎？咁所以當時咧都係即係大家係攞經驗啦咁樣。咁但係咧總結經驗之後咧，都覺得要再出第二次嘅強檢令。跟住咧，喺8號同9號咧，分別再揾多四名嘅確診者，所以這個咧係我哋而家做法嘅一個可以話一個經典嘅例子。基於我哋香港嘅狀況，係點樣係結合呢一啲嘅科學研究、污水監測同埋強檢令咧，係幫手去抗疫嘅。咁但係跟住咧，就去到係大約係這個月中，咁咧就嗰啲爆發嘅情況咧，就由呢個觀塘黃大仙。公同埋私營嘅屋苑咧，就去到呢、這個大家知道啦，去到油麻地佐敦呢一啲嘅舊區嗰度。於是我哋咧就將我哋嗰個污水監測嗰個方法咧，就去移師，就去咗呢啲舊區。但係呢兩種嘅情況咧係好唔同嘅，因為屋苑嗰個渠網嗰個分布同舊區個渠網分布同埋個人口密度等等咧，都係好唔同。所以呢成個過程咧，都係有一個坦白講係有一個摸索嘅階段。咁跟住咧，都喺油麻地佐敦嗰度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都係揾咗幫手輔助咧，就制定政策咧，係揾出咗更加多嘅確診者嘅。 所以而家咧，你物色一個地方係咪做污水病毒檢測咧？係咪就係視乎佢隔離咧有冇一啲本身爆咗疫嘅大廈，無論佢喺屋苑啦，定係一啲舊區嚟講，都係用呢個指標嘅。如果唔係你點樣揀咧？因為每日做嘅限額應該有一定嘅限額啦，即係你唔會話可以無限做嘅數量噶嘛？點樣揀 嘅 咁係？ 嗱，蕭立文你講得好嘅。就算這個污水監測其實類似是一個群組的監測，你一棟樓或者一個好像油麻地佐敦一個我們叫 city block 一個街區，這樣去一次過去試數百數千甚至上萬的一個居住群組一個即數一數個雷達這樣去做一個這樣，等於我們現在我們在某些區逐個人去一個檢測，其實這些檢測能力呢是不是無限的，這個是客觀的事實。於是我哋同呢個我哋政府跨部門去傾嘅時候咧，就話究竟邊一度個風險係高啲啦？即係例如當時喺啲彩雲二村嗰度，嗱有一棟樓佢係有確診嘅，咁佢隔離嗰兩座，如果佢哋係都共用好多嘅一啲嘅上山嘅一啲嘅 lift 啊通道嘅設施嘅，咁係咪有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咧？於是嗰時咧就係咁樣去諗，跟住去到呢個舊區啦，呢個油麻地深水埗呢對，咁我哋睇到可能已經開始有一啲嘅街區係有一啲確診個案啦，邊度係多啲嘅， 我哋就喺嗰個街區嗰度或者周邊嗰度咧，我哋就係設呢個採樣點，去睇下嗰個情況點樣。 嗯，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咧？就係、是、用污水去做一個嘅監測嘅時候咧，有一啲持續陽性嘅樣本，咁但係咧實質喺嗰區又未揾到一啲確診嘅個案，會唔會出現係咁？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呢一種方式嘅監測可能未必準啊？咁 嗱，依個監測咧。喺我哋喺講咗啦，啱啱係滿咗一個月到啊，依一啲咁去聚焦嘅一個嘅試行，睇翻個經驗咧，係佢有一定嘅輔助嘅。嗱、我講咗啦，彩雲二村啊，依、這個係依、這個名麗樓隔離嗰兩座嚇，咁、係都係睇到嘅。但係當時咧喺彩雲二村到咗我哋處理完呢個豐澤樓同埋呢個啟輝樓之後咧，我哋再嗰、那個。將個污水檢測咧，就再去伸延到去彩雲村其他嘅樓宇嘅當時。 嗯。 但係當時咧，再去檢測嘅時候咧，就發覺，咦，都係即係持續嘅陰性咁樣。而睇翻咧，當時咧，彩雲二村咧，跟住咧都嗰啲個案咧，都開始係緩和啦咁樣。 嗯。 所以咧，我哋去檢測唔係一定會揾到嘅，但係話佢睇落去，如果嗰個疫情今日嗰度係即係係冇人嘅，咁亦都係會陰性咁樣。另一個當時嘅例子就係平石村。平石村咧就係、是、有個別嘅樓宇咧係有確診嘅，跟住我哋咧就去再去呢、這個做呢個污水監測，睇下佢係清咗未咁樣。咁但係平石村嗰個渠道咧係比較複雜啲嘅，佢唔係即係一個沙井一座樓咁樣。但係當時咧都係喺佢嗰個所謂我哋叫水尾啦，都係揾到其中一座樓，如果冇記錯係金石樓咧，再揾多幾個嘅確診者嘅、所以每一次咧都係睇翻個疫情嗰個變化係點做。但我覺得我哋而家對依個學理科學上就係話咧，就係、如果係呈現陽性嘅，一定咧或者好大機會咧係有個病毒嘅來源嘅。 嗯， 我哋檢測唔到，唔等於係冇，因為咧依、這個大家明白啦，佢係一個比較係粗少少嘅一個雷達，一個數嗰、那個羣組喺度。 嗯， 嗰、那個同嗰個人嗰、那個生活習慣啦，究竟佢係幾時去洗手間啦，又或者係嗰個污水嗰度那個咁，譬如佢有冇駁咗佢？佢個渠喺舊區，如果駁咗去呢個清水井嘅，唔係落去污水井嘅，呢啲都會係即係檢測唔到嘅。 嗯，我見到有啲區議員咧就即係講到佢哋嘅質疑，就話啊，如果佢個區有一啲街市啊、有啲肉檔啊，或者有好多食肆地鋪啊，可能有嚟自第二區嘅確診者用咗嗰啲嘅公共設施，例如洗手間咁樣。咁你哋又檢測咗可能係陽性，咁點判斷呢一個嘅陽性嘅來源就係嚟自某一棟嘅大廈，而即係叫佢哋決定要做一個嘅強制檢測咁？ 嗱，我覺。我哋開宗明義講，依一個係一個輔助工具嚟嘅，即係全球嚟講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好創新嘅研發，點樣配合一個科研加一啲我哋抗疫嘅工具咁、我哋睇翻即係香港大學啊梁祖威教授或其他教授，大家覺得依一個工具喺過去一個月度係幫助到我哋去探測即係依啲疫情喺即係香港唔同區嘅嘅分布啦、情況啦，同埋咧喺一啲嘅地方喺有確診嘅，點樣跟進睇下佢嗰個有冇去繼續去爆發，又或者甚至喺一啲爆發點嘅附近切取樣嘅時候，都能夠幫助到某程度幫助到嘅。呢、這個我諗係一個客觀科學。 這個我明白，我想搞清楚咧，即係而家攞嗰啲樣本嗰啲點咧係爆疫大廈隔離某一座大廈，定係一啲可能一啲公共設施，咁可能匯集咗其他唔同嘅公共設施嘅時候，咁點判斷係某一棟個別一棟嘅大廈係嗰個嘅病毒嘅來源咧？我想搞清楚呢、這個。 嗱，或者咁講，譬如話喺東發大廈啱啱北角嗰度，佢嗰度有民居為本， 係 如果冇理解錯咧，佢都有啲嘅商鋪食肆類嘅，而我哋嘅採樣點咧。就應該係嗰座大廈嘅，我哋叫美井或者沙井。所以咧，佢係咁樣嘅群組嘅。而家我哋咧就經過依個月嗰個做法咧，我哋嘅採樣時間咧係大約係朝頭早三個鐘，同我哋即係好多香港人嘅生活習慣係一個配對嘅。而結果都係即係話係嗰個陽性個結果，同我哋揾到確診者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個幾吻合度係高嘅。咁所以話，如果喺幾個鐘裏邊，入喺呢個大廈裏面任何地方，你話喺鋪頭，你話喺一個住宅，係因為有確診者而去排便，而係影響到個污水嗰個結果，呢個係可以理解嘅。 而家頭先講到北角啦，整體因為呢個東發大廈啦，或者近日咧多咗啲確診嘅個案咧，東區方面有冇做多咗你哋呢一類嘅污水病毒監察？ 我啱講啦，今次咧抗疫咧係跨部門協作嘅。 嗯， 譬如話東發大廈，大家琴日睇到即係衛生當局佢哋係加緊去嗰度做，嚇佢哋都同我哋拍住相啦，所以我哋咧。琴日睇到嘅狀況啊，因為做依個污水監測咧，其實嗰個事前個準備功夫咧係好辛苦嘅， 係 要即刻揾渠道，即刻落去個區嗰度現場睇下嗰個即係尾井究竟係咪啱嗰個渠跡啊，係咪適合做採樣，好多技術嘅。但係咧，我哋琴日咧都好快脆啦，都多謝渠務處啊、環保處嘅同事，我哋今朝已經喺東發大廈嗰度係去採樣，設咗兩個點㗎啦，咁啊睇下嗰個結果點樣。而結果咧。最快應該大約是即係今晚凌晨啦，或者聽朝咧，就會睇到東發大廈嚇嗰、大廈群組究竟嗰個污水監測嘅情況。 嗯，其實每日係可以做到幾多嘅檢測咧？係咪都係幾十個咁樣？ 而家我哋其實你話依我哋嘅依個檢測能力咧、我哋睇到都係即係話過去依個月內啊，已經係即係倍增咗依個。幾輪嘅啦，去到每日咧，我哋可以有成廿幾個嘅一個採樣點嚇。 即係而家最新就廿幾個啦嚇，係嘛？ 係啦。 我見咧係咪有啲地方咧，啲大廈都未必適合用污水檢測嘅，即係譬如講緊佢哋嗰啲沙井喺馬路上面要攞樣本比較難啲，係咪咁樣㗎？即係未必度度都可以用到呢一個方式去做檢測。 係你覺得好嘅。其實咧，嗰個係好多複雜性嘅。不過我哋都係迎難而上。嗱，舉個例子，譬如話百萬樓嗰度。北文樓嗰度咧，同舊區唔同嘅。舊區通常咧，佢有個後巷，後巷咧就收集曬嗰個我哋嘅街區嗰啲，就去到馬路車路前咧，係可以有一個點咧，係方便啲，唔影響交通去採樣嘅。但北文樓咧，因為佢當時咧係冇一個後巷嘅嚇，係四面都係街嚟嘅，所以當時我哋做手咧，都要同運輸當局咧，要有好個好快速嘅協調咧，幫助我哋咧喺北文樓設咗四個採樣點咧去做嘅。 嗱嚟緊咧，聽到呢一個技術咧，都即係政府都比較重用啦，都覺得幾好用啦。係咪話都會增強佢嗰個嘅用嘅使用嘅能力啊、頻率啊等等，或者個檢測能力等等，係咪都會買多啲機啊之類咁樣？ 嗱，大家要理解咧，依、這個原本係一個香港大學嘅一個科研啊，做一年嘅應該係嚇、不過咧已經係由10月開始到而家兩個零三個月啫，已經由實驗室。去到試行區嘅，去到咧真係即係話，真係好認真啊！真係去幫我哋抗疫咧，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短時間壓縮咗去做嘅。喺呢個過程期間咧，我哋喺唔同嘅一啲嘅關節位都已經係好快脆登購咗好多好多嘅儀器嘅啦，儀器已經係幾倍咁樣選購咗，都係有啲係訂緊，咁令到我哋咧呢、這個幾出嚟咧係可以逐步去配合我哋嘅疫情嗰個需求咧係。加大嘅， 目標檢測能力每日可以做到幾多？有冇話嚟緊？ 其實而家廿幾個點日咧，其實唔少嘅。譬如話，我哋今日咁樣，我哋能夠覆蓋嘅四區，我哋覆蓋咗係即係油尖旺，覆蓋咗九龍城，覆蓋咗係新界地方，甚至係好似講北角嗰個東發大廈。咁所以其實廿幾點睇翻個疫情，當然係嗰、那個狀況啦。但係我哋一日係可以覆蓋四區唔少嘅一啲嘅大廈或者係街區嘅。 OK， 好，多謝曬黃錦昇局長。黃錦昇局長咧就係環境局局長嚟嘅。咁啊，另外咧，同大家頭先講完東區啦、紅磡區之外咧，另外都想講下另一區嘅就係深水埗區嘅情況。嗱，之前咧就劃咗做指定區域嘅啦，佢哋喺區入邊。咁喺星期一、二咧就有34棟嘅大廈咧都係被納入咧做強制檢測嘅，原因咧都係因為一個嘅污水嘅樣本咧係呈陽性嘅持續。咁啊，18棟入邊咧，即係34棟入邊有18棟咧都係集中喺北河街。宇宙街、南昌街、阿寮街等等嘅，嗱呢啲地方有啲咩特別咧？點解嗰個污水驗出嚟嗰個嘅有確診有病毒嗰個嘅比例係特別高嘅咧？有冇反映啲咩咧？請你一位區議員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早晨。 早晨， 早晨，袁海文，點睇呢個情況？而家深水埗區劃咗指定區域啦，又見到近日咧，即係都比較多大廈咧係驗到污水係有一個嘅陽性檢測，而又納入呢一個嘅強制檢測入邊嘅。點睇呢個情況？ 我諗個情況係即係非常擔心啦。亦都我諗其實我哋好多即係區議員，我哋好多同事其實一早已經指出咧，一啲即係比較舊嘅大廈，呢啲深水埗比較舊區有好多即係三毛啊、50年、90以上嗰啲大廈咧，嗰啲嘅排污系統、排污渠管嗰個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嘅。咁我上個禮拜即係有幾日都去即係深水埗睇，咁其實我見到有幾大嘅問題嘅。咁呢啲 即係排污渠道嗰四大問題，包括咧就係、是有啲比較殘舊或者滲水滴漏嗰啲即係情況啦。咁第二就係有啲排氣管係有可能係有啲改裝或者折斷嘅問題。咁第三啦，就係、是、都比較常有嘅，就係、是、一啲污水渠係有啲胡亂接駁，咁有啲嚴重啲，可能個別啲例子情形，可能糞渠都會即係亂駁添。咁而第四就係有啲即係傳統開放式嗰啲水斗，即係我哋排污嘅。咁開放式水斗就係你層層都係咁樣咧，就懟唔同嘅排污管，即係譬如沖涼水啊、洗手盆水嗰啲，全部擺落去。咁你一層一層咁行落去，咁你如果你冇密封嘅話咧，一出現咗啲淤塞咧，其實會滿瀉啊，或者係會即係彈到周圍都係咁樣。咁嗰個嘅衞生風險係嚴重。咁而我哋譬如睇 A 十棟再cross track 翻即係啱啱呢兩日即係講嗰、那個即係嗰個結果啦，即係政府即係環境局嗰個結果。咁其實都唔少嘅，即係我諗都近十宗，我哋係發現到係有問題嘅。咁所以我嗱，我譬如舉個例，頭先我講嗰個開放式水斗，當佢如果即係發現到持續陽性，咁而嗰種開放式水斗，你唔知嗰個病毒係邊嚟㗎嘛？如果真係咁不幸由最高嗰層，咁其實係下面層層都好可能係有影響嘅、哦。咁所以我哋就係好認為咧，發現咗呢啲嘅問題咧，你唔係淨係叫曬去強制檢測就完，因為坦白講嗰、那個污水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有病毒係可能隨時都有噶嘛，隨時係確診噶嘛，即係有確診你冇可能又做咩？次次做封區，次次做驗，其實你驗嚟驗去搞唔掂嘅。咁、所以始終最好都係去即係點出個源頭，去盡快係去處理呢啲嘅比較即係殘破啊，比較係不合時宜嘅一啲嘅排污系統。 但呢一個會唔會花得比較長時間呢？你講到一啲即係滲水啊、滴漏啊、先開放式水斗啊，呢一啲都可能係要維修先處理到、啊。短時間之內喺疫情咁緊迫嘅時候，係咪要喺呢個時候去處理呢？或者要處理嘅時候，會唔會都花好長時間呢？要 嗱，我諗咧我哋評估過嘅。如果即係由所有即係招標啊，成正常程序咧，三個月內如果係即係起動咧，其實係可以即係處理到嘅。咁始終都係要做嘅，係咪先？如果一路唔做，你話等疫情過，咁又唔知道幾時。因為始終其實坦白講，當年2003年沙士嘅情況已經其實係知道嗰個排污系統有問題。咁但係當時政府就係完全唔理，完全係好似話唔需要再處理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漏洞。今日17年後又再爆發，咁但係另一個咁，我都即係坦白講，要比較實際啲啦，就係睇下點樣即係優先次序。咁唔好唔記得咧，其實發展局咧都做緊一個咧，即係外牆啲排污嘅水管，佢哋嘅視察啦。佢哋其實係諗住一兩年內咧係睇22,000多棟嘅大廈嘅。咁但係而家睇咗2,000多棟，但係佢哋都已經講話係有某一啲嘅情況已經出現。咁佢哋當然係可能會發出收出名，但係會唔會有啲位係可以更加即係快呢？例如即係我哋會認為係有連埋係即係推出埋一個即係10億嘅呢啲係提升或者係維修一啲排污系統嘅衛生安全嘅基金，只係俾佢哋只係處理呢、這個即係排污系統部分。咁變咗嗰個嘅維修嘅心理壓力冇咁大，因為好多舊樓嘅業主呢諗住維修就好驚，一要維修咧就好多嘢要做，搞到幾十萬咁，你好難做噶嘛。咁但係我哋嘅評估就係、是，如果只係處理排污系統嘅話咧，其實每户都係夾最多20,000蚊。咁所以政府其實應該係大力係去處理，係去資助一啲即係自住業主盡快去處理咯。其實每一個淨係搞排污系統，其實係兩三個月內一定係可以做到。 嗱，撇除錢之外咧，有唔少嘅舊樓咧都係一啲三毛大廈嚟噶嘛，個別業主想做都未必做到嘅，可能嗰啲嘅設施啊、啲渠啊屬於公家嘅，有錢係咪都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咧？ 同意啊，咁但係所以就正正係有一啲即係除咗錢之外，亦都係要有一啲即係嗰個管理係好困難，而業主或者啲住户咧係有需求咧，其實咧嗰、那個即係民政處嗰度咧係應該要更加 aggressive 咁樣去做，咁甚至係有一啲例係要去即係要處理某一類嘅譬如開放式水斗啦，嗰啲咁我諗我哋都係即係要同步去做咯。咁要有啲 push factor、啲 pull factor、啲即吸引，咁兩邊去做先可以加快。即係我覺得就呢啲唔應該再拖啦。即係當有個即係問題發現咗，就應該盡快處理。如果唔係，其實我哋不斷所謂嗰啲社區某一個細區去想清理，搞唔掂嘅。 頭先都講到咧，即係34棟即係深水埗指定區域入邊咧，有啲嘅大廈係驗到係有污水嗰、那個有新冠病毒喺度嘅。18棟咧都係喺集中喺某幾條街啦，北河街等等啦。係咪見到呢幾條街本身都係多一啲確診個案啲㗎？嗱，而家深水埗就劃咗個指定區域啦，使唔使再擴大啲咧？又 我諗而家嗰個即係原則都係有一個就即刻啫，即係個指定區域有一個係去做。咁我哋暫時睇嗰個情況係可以即係繼續睇下嗰種運行啦。咁至於擴唔擴大，我覺得呢個係要即係好小心，亦都要睇嗰個情況啦。咁但係我諗暫時我而家睇維持下呢一個咧，其實都係都係合適嘅。咁反而就係嗰個嘅即係對居民嘅配套真係要嚴嗰啲位。咁我覺得政府係應該要做得足啲，咁以至係我哋即係坦白真係好擔心咧，政府又會出好似啲係要即係封區啊，即係嗰啲情況咧，咁嗰個嘅處理，我哋坦白講就覺得咧，反而可能會令到某啲人專登係走咗，未必係真係做到佢哋本身想做嘅效果咯。咁嗰個效益亦都係成疑咯。咁而當務之急，我哋坦白講，當發現到有咁多排污系統三十幾棟已經有問題，咁你再 cross check 埋，可能發展局嗰個視察計劃都已經睇咗一啲。咁嗰啲大廈嗰幾十棟係咪應該已經係集中民政處負責大廈管理㗎嘛？係要快啲淨係推動佢，淨係處理咗嗰個排污系統。咁起碼整完之後，咁你起碼唔使提心吊膽先啦，居民。 好啊，唔該曬袁海文，同阿袁海文傾到呢度啊，多謝佢。袁海文咧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頭先就同我哋講到深水埗區嘅一啲疫情嘅情況啦，咁佢哋都覺得即係居民都有擔心嘅情況。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講到即係一個嘅污水監測嘅情況嘅。歡迎打嚟1872311，轉頭繼續。 爆发第四波疫情，对市民生命安全同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威胁，亦都令大家工作生活造成好多困扰。佢对此表示好关心同担忧，强调中央会全力支持特区抗疫。习近平又对受到美国制裁的香港官员表示慰问，强调只有做到爱国者治港，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才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习近平说，过去一年林郑月娥同特区政府沉着应对修例风波、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严重冲击，中央对他和香港政府尽责的表现充分肯定。星岛报道， 苹果日报相关报道就访问了时事评论员刘瑞兆，他说习近平赞林郑月娥敢于担当，亦都未能够断言他可以连任，最多只是认同他执行北京指示，中央亦都要找人为香港疫情制旗，最终他要不要落马仍然是未知数。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指，香港未能够做到全民检测、个案清零，又未能够推出健康码和全民接种疫苗等措施，习近平对香港疫情表示担忧，或多或少给予香港政府压力，预计林郑月娥稍后或者会有更严厉措施抗疫。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东区的新冠病毒疫情陆续浮现，北角东发大厦C座有8户13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当中5户集中在6和7室，这两个单位共用天井，被单位四面围封，怀疑因此而出现垂直传播，全部15层6号和7号室的住户需要撤离检疫，但同该厦相连兼同部分爆疫单位共用天井的 B 和 D 座居民就不用撤离，只是需要强制检测。有测量师指，上述天井因为没有户外空气吹散污浊空气，烟通效应会明显好多。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香港人权监察创会主席夏博义上星期接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表示，单纯叫政治口号不应该被视为违反国安法，否则等同将市民对政府表达不满和意见的行动为刑事化。他指出，国安法连市民有香港独立的思想亦都不容许，变相是侵犯思想自由，建议修订相关条文，防止当局思想审查。信报报道。 成报报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申请保释的案件，2月1日由终审法院审理。司法机构寻日公布，审理相关案件的5名指定国安法法官，除了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之外，还新增常任法官霍绍刚，以及另外两名香港非常任法官陈少海、司徒敬，而海外非常任法官就未在名单之上。另外，黎智英和另外8名 名泛民人士被起送非法集结一案，将会在2月16号开审。律政司早前已经宣布委聘另一名大律师接手。据法庭文件表示，律政司已经决定改聘擅长民事案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担任主控官。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受中学文凭试考生人数减少，加上新型肺炎疫情下国际考试取消，令到考试及评核局财政状态雪上加霜，面对考评局运作持续亏损。消息话，教育局无意再作大手笔的拨款，只是考虑补贴文凭试特殊教育考生的考试成本，并且继续为日校考生代缴考试费。据了解，考评局为了扭转入不敷支的情况，除了开源节流，亦都研究北上大湾区营办考试。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听取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传递了三点重要信息：一是高度关心香港抗疫工作和港人安全健康，表达了中央对香港抗疫的全力支持；二是强调爱国者治港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三是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区政府一年来的工作。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继油麻地和深水埗之后，北角又有旧楼告急。社评指，旧区居住环境恶劣，劏房众多，喉管错乱，一直是抗疫薄弱环节。近期病毒扩散有如火烧连环船，政府控疫必须更加果断迅速。如果有三毛大厦发现确诊病例，就应该强制检测，封区清毒，亦都要更进取。明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指，政府前日将油麻地碧街一带列为受限区域，配以禁足令，需要住户接受强制检测。最终政府进行了306户家访，大约93户在过程中无人应门。究竟是有人不愿意应门，被人空置，抑或有人提早离开？社论话，政府切勿盲目相信突袭式受限区域是万能，应当研究对策，防止相关居民提早离开。成报社。 文汇报社评话，疫情当前，各行各业惨淡经营，天后一间护老中心租业主大幅加租倍半，被迫结业，近80名长者顿失所依。社评形容为趁疫打劫，政府应该有担当，主动协调解决。如果业主大幅加租，赶走长者，只为将物业高价卖俾政府作福利设施，政府更加应该设定黑名单惩罚机制，以免良好初衷被滥用。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就喺屯门医院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屯门医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马场对出。青山公路荃湾段出美孚方向，近住关门口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再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呢需要受爆水管影响封闭嘅史丹顿街，而家系重开噶，就系史丹顿街介乎奥比利街同嘉行街一段全线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知点投资，妈妈话我冇大志， 想学多一啲，佢哋话你知。 买咗成十年都有噶啦，而家咧翻到家乡，有冇机会上翻去咧？ 唔使输，仲有钱系赢，都唔走。第时如果佢跌翻落去，真系唔好怨苏州过后冇艇搭。 你应该留意咗呢只股好耐噶，呢啲股一喐咧，喐得咁快咧，你又识坐就唔识追。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2021年1月28日，北角东发大厦或有垂直传播，施助六七室单位居民撤离。 新增60宗确诊，本地个案占57宗。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群组感染。 习近平视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表示对香港第四波疫情很担忧。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定位气候变化为国安外交优先处理事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返嚟千禧年代。剛才就讲到呢各区嘅一啲疫症嘅情况啦。而家讲緊呢指定区域入面呢，寻日就有5宗呢係嚟自油麻地嘅指定区域啦。5宗係佐敦嘅指定区域啦。有1宗呢就係嚟自红磡嘅指定区域㗎。讲緊指定区域呢，就係话如果佢哋有1宗嘅大厦确诊嘅话呢，成栋大厦嘅住客呢都係要做一个嘅强制检测㗎。咁另外仲有其他区啦，好似深水埗区有2宗，九龙城区有7宗，咁大概了解一下咧各區一啲疫情嘅情況啊！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係早晨啊！我想講講咧就其實只要喺封區嘅時候咧，政府咧做好少少人流管制咧，就可以平衡到兩樣嘢嘅。第一就即係平衡到呢個減少擾民啦，同埋平衡到呢個即係可以咁即係可以。強測即係強行檢測嗰個成效，即係可以平衡到兩樣嘢嘅。咁嗱，第一嗰個人流管制咧就係、是、當然嗰啲居民咧，譬如你以3座計啦，3座大廈啦，最近嗰個例子啦。咁你放行佢哋唔好要，當然唔好叫佢哋一次過幾百人落曬嚟啦。咁當然要人流管制就係、是、逐幾十人逐。做幾十人做幾十人咁啦，甚至少啲。總言之，佢測得曬，強測得曬就 OK 啦。同埋佢咁樣咧，就可以防止到交叉感染啦。因為唔係太多人排隊。咁另外咧，我覺得佢嗰啲 counter 咧，其實佢可以佔用大半條馬路咪得咯，大半條街。咁其實就有少少位，即係由警察疏導下適量嘅人群。即係街頭街尾都唔使一定要封曬嘅，因為佢係要配合個禁足令啊嘛。個禁足令咧就應該係禁咧，就係禁強行被強行檢測嗰啲居民嘅足啊嘛。 係，即係佢哋唔出得嚟啦。但係條路夠唔夠位啊？ 驗完之後咧，佢哋驗完之後咧，要有人護，即係睇住佢哋，真係好清楚佢哋上翻樓。就唔好俾佢哋出區。 但檢測都要即係擺下啲位啊嘛，即係條路好窄 嘅。擺下啲位嘅時候咧，就我覺得大半條街咁啊，整個臨時帳大帳幕又好咩都好啦，咁啊佔大半條街就夠咯。因為你下下有時有復檢嘅，我條街同一座大話，你隔離幾棟又要復檢，咁你又要再封街，咁你變咗即係我覺得政府可以平衡下嘅，即係都如果因為佢禁足，佢唔係要禁區外人嘅足啊嘛，佢係禁呢個區內人。被強行檢測居民嘅足啊嘛，咁所以我諗睇下可唔可以做一個平衡，我俾翻條路仔，即係啲人啲街啲區外人行，咁啊車一定唔可以俾入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多謝佢嘅建議啊，即係講緊如果做一啲嘅強制檢測咧，尤其是一啲受封區嘅時候咧，配合咗禁足令，係咪可以即係封少啲位置咧？咁另外啦，講下啦，整體疫情啦，香港累計嘅確診去到10,282宗，昨日新增60宗確診，57宗咧係本地個案，21宗係源頭不明，有3宗咧係輸入個案嚟嘅。同埋頭先都講到啦，各個嘅區咧有一啲嘅爆發嘅情況咧，尤其是一啲舊區，都令人擔心一啲嘅舊樓啦，或者一啲三無大廈咧，喺疫情之下會唔會成為爆發疫症嘅高危地方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邱乐文。 好，早晨啊！想问一下咧，就系而家整体个疫情咧，头先讲到寻日60宗确诊，源头不明，都有21宗，点睇啊？呢个疫情发展？ 整體疫情咧，你睇嗰啲數字啊，個案嘅地區分布咧，就喺社區仲係好廣泛咧，有啲傳播鏈。咁如果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就過去嗰兩個星期咧，其實都講緊接近四成嘅個案咧，就初步佢係查唔到個源頭。咁所以整體個形勢咧，就都係相當之令人擔心啦。咁大家要明白咧，仲有兩個星期咧，就農曆新年。咁、如果接近農曆新年或者喺農曆新年期間咧，就無可避免咧會多咗人外出啦，咁亦都會有一啲跨家庭嘅活動啦。咁所以如果呢兩個星期咧，就呢啲嘅個案咧，唔係有一個明顯啲嘅回落咧，咁到農曆新年期間或者之後咧，就而家就已經係出現咗反彈啦。我擔心農曆新年之後咧，就第二次再出現反彈咧，咁嗰個情況咧，就真係唔係大家想見得到。 見到咧，講翻譬如尋日咧喺紅磡啦，見到有啲嘅食肆同酒店咧都話有一啲嘅爆發疫症嘅情況，其中喺指定區域咧有間粥鋪就有七個人咧係確診或者初步確診啦。咁另外喺有酒店啦，亦都係有保安員係確診嘅，涉及咧係五至六個嘅外判保安員。其實你點樣評估而家呢一類食肆啊、酒店啊？因為見到譬如食肆都已經禁晚市堂食噶啦，亦都好多有出搓手液啊、量體温啊，亦都二人限聚，入到餐廳都要分兩個人咁樣坐噶啦。仲有冇嘢要做咧？針對食肆或者酒店？ 其實咧，過去呢個幾月咧，就嗰啲嘅個案睇到有群組嘅地方咧，其實都係集中喺某啲地區啊，有一啲大廈裏邊咧，就懷疑係大廈嘅居民咧互相之間傳播。咁、自從政府咧就佢嗰十幾類場所收緊，就食肆六點之後晚間冇堂食啦。咁其實同呢類場所相關或者同呢啲酒店啊、茶餐廳相關嘅群組咧，基本上咧都差唔多係銷聲匿跡嘅。嗱，而家再有呢啲個案咧，我自己睇咧就反映翻嗰個病毒咧喺社區咧就個活躍度。如果你喺社區裏面個活躍度係好高嘅話咧，呢個傳播係好頻密嘅話咧，咁你就算咧而家咁嚴厲嘅社交疏離措施啊，又取消埋堂食啊，咁同埋亦都係公務員都家居工作一段幾長嘅時間啦，咁路面交通大家都睇到咧就係少好多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再有咧，就係、反映個病毒咧就係好活躍。即係你好活躍咧，就好自然咧就有除口罩嘅地方，你始終有人翻工地，有人需要外出就食早餐啊，食晏，就算夜晚冇堂食，就大家夜晚翻工嗰啲咧都要有個地方就食飯噶。咁所以咧就有呢啲零星嘅群組咧係一個警號嚟嘅。如果係喺呢啲即係粥面檔啊，呢啲茶餐廳細啲嘅鋪頭裏面咧有群組咧，大家要好小心去睇，因為咧呢啲嘅群組咧就睇翻過往嘅經驗啦。你譬如就之前嗰啲賓記粥面群組咁啦，咁當你發覺嘅時候咧，佢已經咧就唔係單一嘅個案，係多宗嘅個案啦。咁而家就嗰、個涉及嘅鋪頭咧，就起碼有六宗確診，一宗就初步確診啦。咁即係話咧，就嗰個傳播喺嗰度咧，就唔係呢一兩日發生噶啦。就可能係講緊咧，就早一個星期之前咧就開始咗個傳播鏈。咁到而家咧就起碼傳咗一代噶啦。咁如果你係期間咧就有一啲食客係幫襯過，咁亦都相信咧係有唔少噶。咁佢部分呢啲食客咧可能已經係感染咗。咁嗰個群組到底你話係食客傳俾啲職員啦，亦或職員傳俾啲食客咧？呢個唔係咁容易釐清。咁但係你喺裏面咧就嗰啲職員一齊食飯，咁啊會除咗口罩啦，咁就你食客就佢食嘢一定除口罩嘅，咁就算啲職員有戴口罩咁啦，咁都係有一個傳播嘅風險。所以咧就呢啲我認會覺得係一個高危嘅群組爆發咧，就政府喺嗰、那個追蹤同埋檢測嗰度咧就要盡快完成啦。如果你係好似以前嗰啲嘅群組追蹤咁啦，咁你就永遠喺個病毒後面嚟到追啦。咁今次呢、這個呢啲小嘅群組咧，你隨時喺嗰區裏面咧又引發另一次咧就比較嚴重嗰個社區相關嘅爆發。咁你到社區爆發咧，你先至去封區啊，就封樓啊，或者突擊咧，其實呢個就唔係一個 好嘅策略嚟，呢個係少少補鑊嘅策略嚟，唔係預防啊，或者係攔截嘅策略嚟。 嗱，近日都唔少咧，啲列入強制檢測大廈嘅大廈咧，都係因為嗰個污水檢測嘅樣本咧係持續性陽性啦。你點睇呢個成效啊？對於成個疫情嗰個嘅控制幫助有幾大？ 啊，確實係嘅。你睇翻咧，就近期呢啲疫下啦，咁有唔少咧都係啲三毛大廈啦，或者部分就佢就算係有管理公司，就譬如以東發大廈為例咁啊，咁都係一啲設計本身唔係話好理想啊，同埋就好舊嘅大廈嚟嘅。咁所以裏面咧就如果係有個案咁啊，咁部分嘅個案啦，唔係全部嘅個案啦。咁佢喺個糞便裏面會帶有病毒嘅，咁佢去使用洗手間嘅時候，咁呢啲病毒就會落咗嗰個排污渠啦。咁你落咗去排污渠，咁你喺某一啲地方去收集樣本嘅時候咧，你就會檢測到個樣本陽性。嗱，咁因為呢度裏面咧就有一個過程嘅。咁唔係每一個呢啲感染者咧，佢都喺糞便裏面咧係有病毒嘅。咁所以你喺嗰個污水裏面檢測到陽性啦，首先咧就有一個時間上邊嘅滯後。咁到底滯後幾多咧？而家暫時嚟講咧係唔掌握嘅。咁你就算嗰一度咧就係污水檢測係陰性咁啊，唔一定等於咧就嗰個大廈裏面咧係冇個案或者冇傳播鏈，就視乎你嗰、那個。採樣嘅時候咧，就喺嗰個大廈裏面相關嘅疫情爆發咧，係邊個階段？其次咧，就呢啲採樣嘅污水咧，就喺一啲舊區即係舊嘅大廈環境裏面咧，佢有陽性樣本咧，你唔係咁容易就掌握到咧，係嚟自邊一棟大廈？咁可能係嗰度附近嘅大廈啦，咁同埋你呢啲排污渠咧，就佢混雜咗之後咧，你可以發生嘅情況咧，你追唔到咧？嗰、那個源頭係涉及邊一棟大廈嘅？第三咧就係、是、好啦，而家就我都留意到咧，就有一啲個案咧係經呢啲污水檢測，咁跟住安排相關懷疑嘅大廈強制檢測而揾到出嚟嘅。咁呢個輔助嘅功用咧係確實有嘅。咁但係呢啲嘅個案咧，我覺得就政府咧佢如果仔細啲分析翻咧，咁對於點去使用污水作為一個輔助工具咧，會幫助更加大。咁包括咧就呢啲相關個案啦，咁佢係咪有病徵咧？咁係涉及就有病徵好耐都冇檢測啦，定係由始至終係冇病徵，你早期揾到咧？咁第二咧就係呢啲嘅個案，佢檢測到出嚟嘅時候，佢個病毒量，我哋成日講個 CT 值啦。係喺一個比較病毒量高嘅水平咧，抑或低嘅水平咧？咁你如果掌握到呢啲資料咧，咁你俾市民知道咧，咁對於政府逐後點樣再用污水檢測嚟到輔助咧，我覺得個幫助會更加大。 嗱，講完污水檢測，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而家嗰個嘅整體啊，或呢個指定區域嗰個範圍，你覺得準唔準咧？以尋日為例啦，60宗嘅確診咧，有11宗係嚟自指定區域喎。又好似聽落又唔係好多，係咪應該要劃多啲指定區域，定係其實劃幾多都冇用咧？因為其實啲個案都比較散。 其實你指定區域咧，就當然就係唔容易去到劃嗰個界線啦。咁如果我哋睇翻高危嘅大廈咧，就係啲三毛大廈咁啦。咁三毛大廈就全香港有5000到6000栋啦。咁另外呢啲50年以上嘅舊樓，就亦都資料顯示咧，就可能都講緊有5000到6000栋呢啲大廈嘅。咁所以如果係咁龐大數目嘅大廈咁啊，你基本上就18區就周圍都係有嘅。咁所以咧就比較一個實務啲嘅做法咧，就你睇翻而家嗰個流程啦。咁你有個案確診，咁如果政府咧就可以喺四個階段啦，就一有呢啲確診個案，就喺嗰、那個檢測啊、檢查、檢疫同埋檢控嗰度咧，就去調節翻嗰個流程同埋部分環節咧，加快佢咧，我覺得就較為實務。咁如果你係去到話呢啲指定區域咧，就唔一定可以咧就覆蓋到曬所有呢啲高危嘅三毛大廈。譬如以嗰、那個強制檢測為例啦，咁而家咧就其實每日政府都有好多棟呢啲大廈咧就 佢罕氣炎就同埋喺記者招待會裏，唔係喺嗰個430疫情公佈會裏面咧，就俾市民知道啊。咁但係咧，如果呢啲係涉及一啲比較基層嘅市民咁啊，咁大家要揾食啊，就工作時間好長咁啊，咁未必係好早咧就掌握到佢自己住嗰棟大廈咧需要強制檢測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可以諗下改善嗰、那個通知市民嗰個做法。 OK， 咁譬如咧就喺相關嗰啲大廈咧就連通告啊，就嗱佢有啲係冇管理處冇去通知佢，咁所以而家咧你喺嗰呢啲類型嘅大廈裏面咧就你喺嗰度連通告會有幫助啦，另外用一啲區域廣播就通知嗰區相關嘅居民，呢、這個有幫助啦。咁其次你可以有廣播，你譬如喺呢啲地方就用一啲民堂廣播嘅形式俾市民呢就知道嗰度呢係需要做強制檢測。咁你務求呢就需要強制檢測嗰啲你盡快做完㗎嘛。咁同埋呢就近日都有個別呢啲強制檢測嘅大廈呢就好似完成個比例呢偏低。咁、那個偏低嘅原因係到底係乜嘢呢，咁同埋係去到乜嘢情況下面呢就政府會提出檢控呢，我覺得政府呢個就去認真睇一睇呢，同埋預早俾市民知道呢，咁你嗰、那個強制檢測令呢就先至會發揮到效用囉。如果你真係有嗰啲好離譜嘅個案你都唔去到檢控呢，咁你呢一個強制檢測呢就變成一個無牙老虎嘅控疫工具嘅話呢，咁、okay. 嗰個效用呢就會事倍功半。 嗯，另外見到何柏良醫生咪都近日都留意到好似捐血嘅情況喺疫情之下都比較少一啲呀，呢個係咪去到比較嚴重嘅情況？ 係啊，因為呢我其實都定期有同李卓廣醫生呢就同集治會嘅總監呢就溝通返嘅。咁呢就一月就頭兩個星期天氣好寒冷啦，咁所以去捐血嘅市民呢就少咗好多。咁平日呢我哋嗰、那個每日需要嘅血液嘅量呢係講緊600包喎，咁早兩個星期呢就每日只係收集到嗰300至400包啦。咁所以嗰個存量呢其實都係明顯就下降咗嘅。咁其實醫管局啊或者係各方面呢好多啲大型手術呢都繼續做緊啦。咁所以嗰、那個血液嘅需求呢係有嘅。咁所以呢就都希望市民大眾呢就而家近呢個星期就天氣較為回暖咗少少啦，可以就盡量多啲就去紅十字會嗰啲捐血中心呢就去到捐血啦。咁呢個星期捐血車呢就喺荔枝角公園，咁所以呢就市民都希望可以回應一下啦。咁始終有足夠嘅血液呢就我哋醫護人員先就可以幫到病人。 OK， 好，多謝何柏良醫生。何柏良醫生呢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㗎。同我哋講到呢即係譬如指定劃區啦、指定區域啦嗰啲嘅情況，亦都講到即係污水檢測呢佢提出咗一啲嘅問題咁樣嘅。轉頭返嚟繼續有千禧年代喎，剛才講到話天氣情況而家暖啲喎，外面呢18度，相對濕度80%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殡仪业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吴耀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红磡指定区域内有60多间长生店，每日处理50至60具遗体出殡。如果突然封區時間太長會有非常大影響。他表示如果不能夠及時處理遺體並非時間、金錢等能夠彌補，亦都要顧及家人的傷痛等。他指出如果封區時間在夜晚至到第二朝大約六點對長生店未必有大影響，又說明白政府难以及早通知几时封区，但是希望到时酌情俾长生店职员进入封锁区域取回有需要的物品。吴耀堂提到，现时仍然未有政府部门同业界商讨，部分长生店因为担心封区，所以会将第二日需要处理的棺木、文件等运离店铺。 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到国务院理新，他说美中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形容双方有竞争，但亦都能够合作。举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符合两国利益。但是他说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进行种族灭绝的看法未有改变。布林肯向员工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修补美国与全球伙伴的关系，并且会向国际展示美国可以担当领导角色。他又说已经要求哈利勒泽德继续担任美国驻阿富汗和平进程特别代表，形容对方的工作至关重要。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日本时间凌晨通电话30分钟，是拜登就职之后的首次。两人讨论到加强两国同盟关系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又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又说会在应对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密切合作。两人又同意将会努力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尽快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但是未有讨论东京奥运问题。欧盟要求阿斯利康药厂从英国的生产线供应更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阿斯利康早前表示今年首季只能够向欧盟供应合约定名疫苗数量的一部分，问题和药厂设于欧洲的生产线有关。欧盟不满阿斯利康的做法，认为阿斯利康可以透过其他生产线填补对欧盟的疫苗供应短缺，以履行对欧盟的承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温暖，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偏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5点，跌469点，总成交金额25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3点，跌2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斯摩尔国际77.9跌2.1，腾讯控股697蚊，跌4.5。港交所498蚊，跌10蚊；美团354蚊，跌10蚊；阿里巴巴253.6，跌6.4；比亚迪股份243.8，跌10.2；中国海洋石油8.09，升4仙；吉利汽车30.15，跌1.6；京东集团349.8，跌23蚊；小米集团29.3，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3，瑞士法郎0.89，加元1.282，人民币6.494，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21，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49点，跌385点。港金现价报17,0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36美元，卖出1,836.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喺屯门公路嘅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咁啊近住呢个屯门市广场嘅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啊，现时一带咧非常多车嘅，龙尾到府地附近噶。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因为有坏车阻路，快线受阻，龙尾去到府地。 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过去港岛方向咧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咗东九龙政府合署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沙田入口龙尾喺世界花园。港岛路面方面，中环及湾仔绕道的中环入口现时交通都仲是繁忙的，龙尾去到顺德中心。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带亦都是比较多车。安全车速告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好生活。 榴莲啊，你闻唔闻到辣椒同埋柠檬嘅香味啊？ 喂喂，真系好香喎、啊，超人！ 原来本地有机食材真系与众不同噶。榴莲，咁我就继续派你出去发掘多啲好嘢俾我哋啦。 收到，遵命。 开心好生活，本地原农美食逐个粥，介绍本地食材最新资讯。星期三，开心日报时段有得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渔农自然护理处联合炮制。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2021年1月28日，北角东发大厦或有垂直传播，C 座六七室单位居民撤离。 新增60宗确诊，本地个案占57宗。宝奇利街永明粥店出现群组感染。 习近平视像听取林郑月娥述职，表示对香港第四波疫情很担忧。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定位气候变化为国安外交优先处理事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另一个嘅题目啊，就系港珠澳大桥其实都通车咗咧超过两年噶啦，由2018年10月通车到而家，咁啊见到咧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咧，寻日咧就通过有关于支持咧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追加拨款，呢个咧就涉及咧大约系15亿嘅，嗱连同咧之前咧主桥拨款申请系90亿啦，大桥而家嘅主桥拨款申请咧系去到总数咧系105亿嘅，咁啊见到啦，即系陈凡局长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咧，陈凡咧就讲到啊，以目前嘅车流量嚟讲咧，基本上咧系连息都还唔到，咁又话咧系内地嘅车流量咧系需求系会大嘅，假以时日咧嗰个嘅营运收益咧系会增加。嗱不过咧喺呢个追加拨款嘅出现嘅时候咧，都有啲人有啲声音咧都觉得啊。整體嚟講，會唔會長遠大橋嗰個嘅收益啊？因為人流量、車流量低啦，都比較難彌補到咧成個工程嗰個總開支咧，有啲咁嘅諗法嘅。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一齊傾下嘅，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點睇啊？尋日嗰個公務小組嗰、那個追加撥款啦，15億，你係支持噶嘛？係嘛？ 支持議員。咁啊，主要就背景係咁嘅啲數字，佢主橋啊381亿嘅。咁总共超支103亿，咁睇上嚟呢就条数係好大嘅，差唔多30%。但其实佢103亿呢就有30亿呢佢自己更改嗰啲工程。咁所以真係可以入佢数话佢低估啊各方面啊控制或者唔好或者点呢係70亿到啦。咁70亿除380亿呢大约係 18%。50年间超支 18% 呢其实就我睇返同期香港内部嗰啲桥同埋路呢 就平均嚟讲就一定冇呢个数啦。 嗯， 咁即系话次次都嚟我哋度攞招资，次次攞成两成。 嗯， 咁啊，如果逐个市场睇咧，咁嗰、那个譬如话中环绕道又招资得好多嘅，咁即系如果你拣一两个最高嘅咧，就差唔多。咁我就问点解啦？咁得到个结果个解释，主要都系条桥特别长啦，廿几公里。咁啊，跟住又呢条桥好特别嘅，有桥有隧道。是混合的，咁所以採取嗰啲所需要嗰啲技術啊，各方面就同普通條齋橋或者齋隧道有啲唔同咁啦。好啦，咁啊講完曬啦，咁佢解釋咗，咁即係呢樣嘢對香港長遠，我自己睇咧，唔係純粹接連呢、這個即係珠江西面咁簡單嘅，而係咧。同我哋將來個航空業嘅發展，因為我哋香港呢其實長遠國際航班呢可以一路路擴充，但係內陸嘅航班呢始終你要同深圳啊、廣州啊去鬥，咁你知啊，我哋呢個珠三角啊有競爭㗎嘛，係咪？咁佢哋點會讓咁多即係上面嗰啲空域俾香港啫？咁你上面飛機係容量係得，始終都係有限㗎嘛。咁所以呢不嬲呢珠海呢就係、是、被人忽略嘅。佢其實就好大潛力，攞好多內陸嘅航班。ok? 咁但係呢因為佢冇國際機場啊，佢自己冇啊呢個口岸㗎嘛，珠海機場。咁變咗呢佢攞啲航班嚟冇用㗎，佢冇客流㗎嘛。咁所以呢就一路呢就同香港嗰呢、這個機管局就合作嘅一個所謂叫做點講啊？一個被動啲合作形式啦。咁香港去揾第二個機場，其實講真諗極都諗唔通，你擺邊啦，係咪？咁啊，又要同內陸通關比較快啊，又要博到內地機場，必然都喺而家赤鱲角嗰度再加啦。咁你再加，咁你係咪第四跑、第五跑咁咪入咗中國水域咯？咁又涉及係咪佢又租俾我哋又去填海又去搞呢？咁我喺立法會度問咗幾次呢，我就發覺佢哋嘅諗法就係想將赤鱲角同珠海即係、就是、有少少係 combine 咗佢，即係可能倫敦嘅希斯路嘅12345嗰啲咁嘅嘢啦。咁就主要將來呢就分工香港呢就物流人流都好呢就接觸國際。咁跟住，如果入內陸嗰啲咧轉機咧，如果內即係好多國航、國際航線、武直航入去上海啊、北京嗰啲咁唔夠噶嘛，咁咧就駁咗落去珠海，咁所以港珠澳大橋咧，某程度上就取代咗原本可能諗緊一條深圳啊、寶安同埋赤鱲角一條鐵路，咁就走咗去同珠海合作。咁呢個概念咧，我係。其實非常之支持，亦都免咗我哋再去自己搞多個新機場，咁就變咗珠海要即係發大嚟做啦。好啦，咁咪起咗條橋，主要將來咧，我覺得係博到珠海咧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咪唔使再起條鐵路。咁但係點解啊？竟然直通車去機場都冇咧？嗱，你今日咧香港好多唔同嘅區咧，你又揾到直通巴士啊，原巴。去到黃江，出香港口岸，跟住就上翻原本嗰架車，就跟住過境，咁跟住去深圳機場噶嘛，好多呢個呢個咁嘅服務嘛，可能你自己都或者試過啦。咁但係你知唔知今日珠海冇啊？咁我咪慶咯，你1000億起條大橋，我哋香港呢邊啊，主橋係一部分啦，跟住我哋香港呢邊全部自己出噶嘛，你1000億出條橋。竟然兩年之後啊，你全香港冇唔同嘅地區有直通巴去珠海機場駁嗰啲內陸機，反而深圳仲咁多，但珠海冇。但係深圳我哋一蚊都冇出過，冇起過任何橋啊、隧道喎、啊，係嘛？ 但實際個原因係咩咧？點解冇直通巴翻機場？ 咁實際原因咁，我咪問阿陳帆局長，我話喂，咁你而家走嚟同我攞即係100億超支，跟住兩年咧。你連直通巴去珠海機場都冇，咁即係成條橋係廢嘅，完全冇充分利用。 咁話你哋政府啊，你喺度搞乜啊？咁跟住佢又嫌我，跟住佢就話：，唉，咁我哋最近先入股啫嘛，咁講咗句咁嘅嘢。 即稍後會有直通吧，真係咪咁嘅意思啊？ 咁最近先入股啫嘛。咁啊得噶啦，我哋你慢慢睇啦，慢慢睇啦。咁我就讲咗句，哦，原来呢个入股珠海机场真正嘅主因系一路以嚟咧，其实好多嘢我哋可以充分利用条大桥，两个机场即系相兼合璧，但系似乎咧个阻力就好大。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怎么要益晒你们那些营办商去搞直通巴啫？你咪全部同我落车，那我本地那些业界咪立晒啲生意来做咯。而家又不是你又嚟唔到珠海机场，你咪转三次车咯。你知今日你譬如喺湾仔搭车，你系有车去到我哋香港人工岛嘅，系咪？你要带埋行李落车出关，跟住搭架金巴。金巴呢去到那边呢又要攞埋行李又落车在桥头堡呢又再等架车去珠海机场嘛。有咩转三次车㗎嘛。咁即係似乎我得到就係、是、你又未入股，咁咪大家即係揸正嚟做囉。咁即係咁即係明白到点解两年都系咁。咁我又觉得即係呢啲事呢其实都好无谓㗎。你初初决定大家合资起条桥，唔系讲好晒呢啲嘢嘅咩？点解一定要我哋入主珠海机场啊，先至变咗有名有份呢？咁你深圳宝安机场，我哋一股都冇噶。咁点解我哋又可以做到咁多嘢呢？咁所以呢啲嘢我都觉得唔系咁。即系咁容易，即系接受咯，听到。 我想搞清翻， 即系所以其实珠三角入边系好多好多嘅，即系背后嘅唔同嗰啲关系嘅。 但系除咗同珠海机场嗰个交通接驳，阿田北辰比较关注啦。我想搞清楚条数，因为我见阿局长咧就都话，即系而家嗰个客量咧，车流量又比较少一啲啦。咁佢就话，即系收入咧远逊预期，就话即系连利息都还唔到。咁但系咧又话，即系因为港珠澳大桥成120年寿命啦，过往好多大型基建咧都俾人指系大白象，但系最终都逼爆。呢系咪都预嗰个情况都比较乐观啊？将来有机会真系弥补翻晒所有嗰啲总开支啊、营运成本啊咁。 香港最近有两个跨境嘅大型嘅基建，一个就系高铁，主要系针对人流。另外一个呢就呢个港珠澳大桥呢，我自己由第一日开始睇呢，港珠澳大桥主打个主菜唔系人流，系物流。咁物流主要就一定諗起我哋香港最强个饭就叫做空航。讲真，我哋海航开始熄微㗎啦，你搞嚟做咩呀？係咪咁好多人都话你不如呢个货柜码头攞返嚟做第二啲嘢啦咁。咁但係空航点解咁值钱呢？因为我哋国际航班多之余呢，嗰啲货清关又快又准确又唔会唔见嘢，因为你飞得搭得飞机通常都系贵嘢嚟㗎嘛，嗰啲电脑件啊 ,iPad 啊啲乜嘢。咁所以呢佢哋系好紧张呢呢样嘢嘅。咁我哋用港珠澳大桥联合一个内地嘅机场，咁最近就珠海㗎啦 ,ok? 咁嘅情况之下呢，我不嬲都觉得港珠澳大桥将来最紧要係一个物流嘅使用。 咁但係有冇信心去到 即係直情係当我部分抌落港珠澳大桥嘅钱呢，当係我起咗第二个机场，你明唔明我讲咩呀？咁我费事自己起㗎嘛。我咪同佢联盟起呢，同佢联盟起我有一个好直接嘅接驳。咁好直接嘅接驳呢，中间嘅流程呢我仲想简化嘅。而家三上三落呢都未必係最好嘅。 Okay. 会唔会将来仲有一个方法唔使上落咁多次车呢？咁呢个就即係睇啦。咁但係去到嗰个时间呢，你淨係货车同埋巴士载人载货喺两个机场之间穿梭，我已经觉得嗰条港珠澳大桥呢一半的钱已经回来了。 好，明白，同阿田北辰倾到呢度啊。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创立法会议员嚟噶。再请多位嘉宾啊，有热血公民立法会议员郑松泰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咁多谢，早晨。 早晨，郑松泰，头先就讲到，同阿田北辰都讲到啦，即系立法会公务小组寻日就通过拨款15亿，系追加拨款嚟嘅，系关于呢个港珠澳大桥嗰个主桥拨款资助。呢、這个你点睇啊？即系佢就话系一个嘅主体工程嘅最终结算嚟噶啦，应该就唔会再多噶啦喺主体工程方面。 我諗嗰度其實有一啲嘢係即係要識傾嘅工作， 嗯， 因為其實嗰個咧，即係話政府要追加個15亿嗰個撥款啦， 嗯， 咁但事實上咧，佢咧有大概53亿左右咧，係民銀團借錢嘅， 嗯， 即係話咧嗰個部分咗，其實嚟緊都要還錢，咁但係咁都要計息噶人哋，咁所以即係點解喺會上嘅就係、是、即係當局長俾人問到嘅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就是、使用情況嘅時候。會有句説話就話連息都還唔到咁樣有一個咁嘅講法啦。咁、 嗯、 所以所謂15亿係嗰個嘅即係叫固定已經係知道嘅成本㗎啦。咁、 嗯、 但係借咗嗰個部分咧，呢、這個第一就係佢講到啊係唔會再還嘅。之、 嗯、 但係其實以港珠澳大橋整體嚟講咧，我哋而家講呢個係一個主體嗰個部分啫嘛。咁、 嗯、 其實佢仲有兩個比較大嘅部分咧，一個就係關於香港嘅接線啦。另一個就是填海和口岸的設施，咁嗰兩個部分呢其實以過去香港這邊嗰個成本呢都是講緊300多亿和200多亿嘅，咁但係嚟緊嗰個最終嘅結算呢係到依刻都未知嘅，即係所以話你話啊嚟緊會唔會港珠澳大橋其他剩低嗰啲嘅項目係要俾錢，咁都肯定㗎啦，都肯定㗎啦，咁所以點解我會即係話關心到嘅就係、是。其實講緊15亿，其實公眾角度同其他以往我哋即係啲類型大白象工程去比咧，感覺唔係好多啦。OK，、 嗯、 但係當中因為三地嘅分攤啦，又會係有借貸翻嚟噶啦，咁、 嗯、 所以喺政府嚟緊俾落去嘅咧，其實我諗大概個數都係講15亿至到30亿噶啦，每一個部分。咁、 嗯、 但係加埋又接近100亿啦，但係其實整體嚟講咧，都已經1100亿噶喎。 嗯。 所以點解會話嘅就係其實嗰個嘅感覺係非常之差嘅、 嗯， 就係、是、因為佢唔好話開源啦，即係譬如頭先你話田北辰講佢係有唔同嘅方式，係無論使用嘅方式、人流或者係使用嘅即係唔同嘅性質都好啦、 嗯。 但係事實上嘅就係佢一個上千億工程嘅時候，但係淨係計香港部分啫。咁、 嗯、 所以佢嗰個嘅即係。虛耗嗰個嘅浪費其實係非常之即係誇張 嘅。嗯，但理論上而家即係起好條橋呢啲都要處理，又冇得話唔俾喎啲錢。同埋我見到係咪有啲質疑話係咪同本身內地同香港個工程項目個編制嘅估價有唔同啊？即係未必估得咁準咁啊，可能涉及內地，係咪有啲咁嘅質疑啊？你哋 喺琴日嘅時候咧就其實主要咧嗰一刻就係盧偉國有問到關於就係嗰個當初股價咧，咁係按照中國內地嗰個所謂定額嗰個標準去股價嘅。咁咧佢就即係喺唔同嘅項目上啦，譬如係公路工程，咁係一個定額嘅標準。咁政府嘅解釋就係話，因為嗰個嘅呢一個港珠澳大橋喺呢個海外海，即係海出面嘅工程，所以就相對嘅就係當中一啲嘅困難啊，同埋過去嘅經驗咧。就未能夠補足，但其實問題嘅就係因為佢係以大陸嗰個嘅即係國嘅一啲嘅指標為一， 係即係仲睇 嘅時候， 係、嗯、繼續 係我唔相信香港嘅官員佢哋係有權力或者係有空間可以質疑大陸嗰個股價啦。 整體譬如講下即係車流量、人流量啦，我見到有啲報道之前都話係遠低於預期嘅。咁你覺得即係長遠嚟講，係咪真係好似局長咁講係可以即係追得翻啊？因為嗰個需求係會多翻啊，而彌補得翻嗰啲開支啊、營運成本啊等等咧。 嗯，我當然就唔樂觀啦，因為其實即係始終嗰個問題係第一，你話喂呢兩年疫症嚟講嘅話，咁你唔知道究竟喺兩岸三地之間佢哋嗰個即係講緊講即係香港、大陸同埋即係澳門啦。咁嗰個即係人流往還嘅問題。其次嘅就係、是、即係雖然田北辰佢有建議就係話係即係香港同埋呢個珠海個機場嗰個即係互相嘅效益。咁但事實上嗰個假設緊香港作為國際機場都仲有一個嘅本錢啦。OK。咁但係你睇下香港自己而家都搞成咁咯，咁所以點會話就係嗰個仲即係長遠相對樂觀咧？ 嗯，但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建議或者誘因希望可以即係政府做多啲喺港珠澳大橋一啲交通配套上面嘅，令到啲人流車流多翻啲咁？ 我覺得幾比較悲觀嘅。其實我覺得應該即係反而而家係去計一計將來嘅維護費或者維修費啦。OK。佢喺過去之前嗰個根據即係內地嗰個做法嘅定額，會唔會 係即係低估咗咧，其實應該要重新計一計嘅時候，即係大家要諗清楚之後嗰個維護會點樣可以減低嗰個嘅即係開支同埋成本。 同珠海機場嗰個配套嚟嘅。 珠海機場嗰個配套啊，咁當然嘅，即係田北辰有講到就係嗰啲即係關於直通車啊，或者直通八、直通巴士嘅安排啊。咁、我相信其實嗰啲政府官員都已經係諗過度過㗎啦。只不過喺呢一刻你叫佢推出嘅話，咁佢肯定係即係會同你講嘅，就係佢而家推嚟都冇意思，因為都冇咁嘅人。 嗯，冇咁嘅人，即係你意思個客量冇咁多。 即係市民都呢一刻都唔會有一個預期佢會用得到咯。 嗯。好，多謝鄭松泰同鄭松泰傾到呢度。鄭松泰就係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嚟㗎，同我哋呢頭先都講到，同埋田北辰議員啦，兩位呢都講到即係港珠澳大橋啦，喺公務小組啊立法會嗰度尋日呢就有一個追加撥款，其中涉及15億嘅。咁今日嘅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轉頭返嚟聽一個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成本自由娱乐的书，我最爱读的就是何福仁写的《法国梧桐》这一篇。这篇长达9000字的散文，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冗长，而且是越读越觉得有趣。作者何福仁说，他第一次知道《法国梧桐》的名字是读到西西的小诗《法国梧桐》，其后他又写了一文附在这个文章里面。细细说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认识法国梧桐了。 西西在30年代生于上海，在法租界读小学，50年随父母来港。他到法国旅行，特别想看法国的梧桐。 何福仁引录了西西写他心目中认识的法国梧桐，他这样写： 最先认识法国梧桐是认识叶子的形状，如同一只只伸展的手掌，深秋的长街之上，哪里不是法国梧桐焦黄色的落叶呢？而秋风在这个季节是一名喝醉了的舞者，落叶、沙砾与尘土随风飞扬，落在每个人的发上，拍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如果没有落叶，秋天怎样似秋天？ 对于这些法国梧桐，西西仲有更生动的描述，呢度再有一段何福仁的引文，值得我哋细读嘅。 法国梧桐唔系白杨树，佢系一类直茎嘅植物。然而落叶踩喺脚下，发出沙沙嘅响声，秋天因此成为一首歌。随住吟唱嘅就有咗蟋蟀，有咗连绵嘅细雨，就有街头巷尾卖沙角铃同埋珍珠米嘅呼唤。 呢度是绿色的散文，亦都是绿色的歌颂，文同埋绿混成一体，呢啲字是真真正正的绿色同文学的结合。绿色的美丽，从而得到以上好似在文学中显现无遗，令到人读之后要起身继续追踪。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由娱乐》，作者许迪昌、董启章、华远、何福仁等，由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出版。